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01分57秒、58秒、59秒啊，一直到了8点02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今天啊，这个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蓬荜生辉啊。为什么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坐在我左面的不是曼宁了啊，而是我们的优秀的青年观察员啊，王文静同学啊，这是一位绝世美女。导播老师一直不切，你看， 不敢 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今天确实有点雾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全天的气温是-1度到10度，出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而且在开车的时候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来收听北京青年广播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同时呢，您还可以打开网络直播的平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士别了大概有个20天吧，张悦没上节目。听说青年说一直是收视率和收听率稳固上升，这个我们的监制还跟我说，张悦你可以不用来上节目了，收听率收视率自从你离开以后一直在直线上升，这让我感到非常的尴尬啊。如果网友朋友还在的话，可以把这个你的什么游艇啊、鲜花呀、都往这个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砸过来吧。啊，我们先让文静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文静老师现在一直就是好像还是处于这个懵波一波波和一状态啊，现在给大家打个招呼吧。来， 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文静。这是第一次上到我们这个张悦老师的这个奇葩说了 青年说 的节目当中。 对啊，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这个新青年呢，我觉得上这个节目非常荣幸啊。跟大家聊一聊，因为为什么会觉得处于比较懵的状态呢？实在是太早了， 对，太早了， 太早了， 对。反正往往来我们节目的就是就是女主持人吧，基本上撑不过3个月啊，撑了。 可以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撑不过3个月呢？因为对于这个男主持人来说呢，可能哎呀起来洗把脸然后收拾一下就来了。 是的。 但是对于女主持人来说呢，我要提前1个小时起。 是的。 而且呢还要化妆。 是的。 还要收拾头发。 是的。 还要找服装。 是的。 然后就时间就久了。 对，昨天晚上我掐指一算，我觉得文静应该绝对不会迟到啊。 结果 事实证明也没有迟到。为什么？因为我们是8点准时开播啊。 文静七点半的时候跟我说堵在路上的时候，我心态非常的好。我在想，文静要来不了的话， 开天窗了。 不会的啊， 不会的，不会， 实在不行我就把导播老师这叫过来啊，直接坐在这个位置。 靠谱的、优秀的青年观察员的、 好吧，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片花，回来以后继续我们的青年说。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呈现非常漂亮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全国北京市的少先队优秀辅导员的系列展播啊。接下来我们展播的是第三期了啊，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北五附中丰台实验小学的胡春宁老师啊，一会儿我们让他精彩亮相。我们先放个小片花。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啊！目前我们所处的环节是北京市少先队优秀辅导员，系列展播的活动啊。一想到小学的老师，文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说到我的小学老师的话，其实我对于我的班主任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 啊、 因为当时我的班主任比较年轻， 比较年轻， 对，他可能只有二十几岁， 是吧？ 然后呢，跟我们比较像朋友一样的这样的相处。然后我觉得其实小学班主任更多的起到的是一个育人的作用吧、其实在我们小学的这个阶段是很重要的、因为是心智正在发展的一个阶段、它不像是高中班主任，可能高中老师是在传授知识， 明白了， 所以还是育人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小学老师这个还是一个启蒙老师的阶段。 我就不是，我见到小学老师基本上就是撒丫子就跑啊、因为小学老师你看是我的，我就我现在仍然认为小学老师是我的天敌，你知道吗？ 因为小时候太调皮捣蛋了，对吧？ 小时候确实太调皮捣蛋了。这样，我们邀请我们的这个北京舞蹈学院附属这个小学丰台实验小学的胡春宁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吗？胡老师。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附中丰台实验小学的胡春宁。 胡老师可是全国优秀的少先队辅导员啊。这样吧，胡老师，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所说的这个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啊丰台实验小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学。在我想象的这个感觉当中，应该是全部都是会跳舞的孩子。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啊。 是这样，我们学校呢建校于1996年10月，实际上是一所非常年轻的学校。建校有20多年。那么我们学校的前身呢是丰台区翠林小学。2015年的时候呢，我们和北京舞蹈学院合作办学，更名为北京舞蹈学院附中丰台实验小学。 这个位置大体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大体的位置就在二环和三环之间啊，右安门桥往南。 学校有多少人呢？ 学校现在学生是有514名，然后老师呢是有50名。 那还好，不算特别多、 对，规模不是很大。 那这个丰台实验小学的前身是？ 丰台区翠林小学。 翠林小学， 对， 它怎么就被舞蹈学院给这个收购了呢？ 是这样，也不能说是收购，应该说是合作办学。因为我们学校从建校伊始就是一所艺术特色学校。那么我们的学校就像刚才张悦说的，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会跳舞。那么舞蹈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那么美育也是我们学校的这个特色办学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的孩子呢，不同层次的孩子啊，他有不同层次学舞蹈的这种机会。像我们的最基础的是素质教育舞蹈的孩子，也就是说我们最普通的孩子他都要上这个素质教育舞蹈课。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每个年级有一个舞蹈的专业的班。那么这个班的孩子他们一周要进行8节的这个舞蹈课的学习，非常的专业。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学校还是北京市中小学生艺术特色社团金帆舞蹈团。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北京市学生艺术特色社团里面比较高的这个荣誉了。所以呢，也就是我们和我们的这个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就这样在这样一个这个因缘之下吧，我们就这样合作办学。 文静，你学没学过舞蹈？ 我刚刚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是因为我 踢腿超不过90度 啊。踢腿超不过90度，就是这个 人家踢腿可能能踢到头 啊， 我踢腿超不过90度 啊， 就是我身子板实在太硬了。但是我真的学过跳舞的 啊， 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吧，6岁。大概刚上1年级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也是有舞蹈班， 嗯， 然后每天放了学之后会去劈叉， 哦， 然后我就去学，但是后来因为跟我奶奶哭，我说太疼了，劈不下叉去， 嗯， 我这竖叉横叉都劈不下去，然后就索性就不学了， 嗯， 但是我觉得还挺后悔的，因为舞蹈我觉得很锻炼一个人的气质， 是的啊， 对， 所以说其实，这个小学。在大家心目当中应该还是挺神圣的啊，因为女孩子在这个小学里学跳舞啊，大家个个都会跳，还是挺厉害的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吧，我看到有一个同学拉小提琴，就是他那个有什么晚会啊什么都让他表演，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羡慕，回去我就跟我妈说，妈，我想学拉小提琴啊。在我们那个城市啊，基本上是没有拉小提琴的老师的啊，有一个拉二胡的老师兼着去拉小提琴教我们， 反正都是 对，然后那个选拔我的时候说，你把手伸出来我看一看，说我这个小手指头啊，这个不过这根线， 哦，对， 说拉不了小提琴。我回去就哭，后来我就想了一辙，就是把这个指甲盖啊，这指甲一直长长长长长长啊，超过这条线啊，然后回去我就跟这老师说，你看我超过这条线了，后来老师就把我收了，收了以后学了好久好久，现在基本上都还给老师了啊， 是吧， 基本上都没学会啊。这样吧，我们接着让胡老师来给我们说说这个学校的这个特色啊，除了舞蹈以外还有哪些特色。 舞蹈呢应该是作为我们学校的一个这个比较著名的一个品牌，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学校你像除了金帆团以外，还有比较大的两个社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亮眼睛师生摄影社团，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追梦戏剧社， 追梦戏剧社， 对， 戏剧， 这就是一个演戏的， 对， 一个 学生学习戏剧的这样一个社团。 文静，你看过前段时间他们演的那个小学生版的《红楼梦》吗？ 这个我还真没看过。 哇，简直了，个个都是戏精。 真的呀？ 还有什么小学生版的《甄嬛传》啊？还有小学生版的《三国演》？小学生版的《水浒传》？ 我小学的时候好像都没读过这些书。 哇，演的太逼真了，太逼真了啊！除了这戏剧社，刚才您还说了 亮眼睛摄影社团， 亮眼睛摄影社团啊，这两个应该是比较有特色的社团。 对对对对对，像那个亮眼睛的那个亮是一个青一个剑，我们取这个名字呢，是觉得镜头就像那个孩子们发现美的大眼睛，亮眼睛呢，就是号召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发现身边的美，所以我们的这个社团的团旗上面也是一个大大的一个镜头演变的一个彩色的一个大眼睛， 好的啊，我看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已经来了36000人了啊，看到这个网友叫做。三个勾的一个网友说带米加油啊，还有彩虹说我的同学露露说厉害了我的美人胡 啊， 还有这个叫做马瑞鸭说在这里看到熟人了啊，还有雪莹妮妮说棒棒的啊，这今天看来这个网友互动的还是比较强的啊，上来就蹦出来36000人，今天我们争取破10万啊，如果大家想送个什么游艇啊鲜花啊什么的，大家就可以给我们疯狂的砸过来啊，看到文静的啊，这个都给文静特色啊，特写啊，看啊，就看到文静的啊也都基本砸过来啊。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胡老师所在的学校这几个特色，其实胡老师还是我们丰台区的摄影家协会的理事哈，是吗？ 对， 爱好摄影，而且不仅自己摄影，还带着同事和同学们一块儿摄影。给我们讲讲怎么就喜欢上摄影了呢？ 其实最早喜欢摄影是在2004年的时候，当时只是觉得呢，就是摄影是一种就是能够记录美的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因为我小的时候呢就是非常喜欢画画啊，学过很长时间的这个就选修过很长时间的美术啊，然后工作以后呢就发现呢能用这个相机记录下身边很多特别转瞬意识的这些瞬间，特别是总是和孩子们在一起， 就特别想帮孩子们记录下成长。那么2004年的时候开始，就是只是一开始只是自己一个人拍，然后拍了一段时间，就发现其实热爱摄影的人特别的多。然后我们慢慢，我们学校的老师们，就大家好像有一种默契似的，就总是有一些大型的活动，或者孩子们有一些特别的时刻，老师们总是有意的就记录下来。然后慢慢，我们就成立了我们学校的亮眼睛教师摄影社团。 哦，就一开始是同事之间啊，老师之间，但是这些老师其实也重点是拍的孩子们。 对，我觉得呢，就是说肯定有很多摄影家比我拍的要好，但是我觉得我跟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会记录下我身边孩子的成长。我觉得这对于孩子来讲，对于家长来讲，乃至于对于我们老师自身来讲，都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尤其很多年以后一对比，就会觉得真的摄影师除了记录历史、记录美以外，还能帮我们留住这个记忆，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儿。 是的，我有一段时间是在新疆和田这个区域的工作啊，然后我就会带着摄影机去拍很多小孩的那种表情啊，很可爱，而且他们的这种表情啊，尤其是欢笑啊、泪水啊，其实这种定格的瞬间都非常的自然，真实，这一点特别好啊，一点不做作， 确实是。 这样吧，我们看几张胡老师拍的照片吧，而且让胡老师也讲讲这些照片的内容吧。 好的， 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 对啊，这张照片是孩子们在 这个练功的这个课间休息的时候，然后摆成的一个星星的形状。我给这张照片起的名字叫璀璨小星。 哎，这离远了看确实是五角星啊。 对， 1、2、3、4、5啊， 这也是一张获奖作品。这个孩子们真的很自然的在放松在休息。 我觉得把这个拼起来不容易，你知道吗？ 得找他们身高差不多。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是这一张啊。 对， 获奖作品。 对，也是我们后来就是把它放大，一直放在我们的这个教工之家里，很多年了。这张照片已经差不多有10年了。 那现在这些孩子其实已经可能上初中高中了吧。但是他们再反过头去再看这张照片的时候，就感觉很有感触。 对，还有一张照片，就是一个初中一个高中孩子回到母校找到他小时候的那张照片的一个对比。上面那一张，在上面，对， 哇， 这张照片， 这张好棒。 这张照片，这个小姑娘呢，她在1年级的时候，刚入学的时候，在这个我们的舞蹈教室里面，那时候还非常的这个害羞。大家去这个别的同学去展示的时候，她就静静的趴在把杆上偷偷看大家。然后我帮她记录下来了。前一段时间，应该是在9月份的时候，他回母校看老师。他特意回到舞蹈教室，然后摆了跟当初入学的时候一样的一个造型。这个孩子叫诺诺。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哎呀，就是感慨孩子的这种成长。不对比啊，可能不觉得。一对比，真的觉得孩子们成长。他自己现在也还依然在啊学习着舞蹈。非常热爱舞蹈。 所以说其实第一张照片他是在羡慕大家吗？ 对 啊。 他就是自己在等待，因为有小朋友在前面展示，他的心情肯定很复杂，又害怕做不好呀，然后趴在把杆那等着同学们。 好家伙，刚才这是一个，这是 对， 这一群等着的啊。 因为我们每一个就是每一堂舞蹈课上面孩子们在展示的时候，然后总是有另外一组的孩子在旁边等着。他们等着的心情其实是很复杂的。因为他一会儿要上台展示，所以他又有紧张又有害羞，然后又有一种小激动，反正情绪是挺复杂的。 就这种表情特别自然。 它不是摆拍出来的， 对， 自然状态， 特别自然。就是既紧张，然后又还兴奋， 对，又兴奋，又期待，就那个样子。 哎，真是，我觉得我们丰台实验小学的老师们，这些就是这种爱好摄影的方式特别好啊，基本上是和孩子们一起成长。 对。 我们再来看这张是在拉手风琴。 对，这个是在我们学校开展的一个音乐舞蹈整合课的这么一个研讨课的现场。然后这个老师呢，当时他是拉着手风琴，是在跟孩子们一起在学习大河之舞。他就是一边学习音乐，一边让孩子们用肢体来这个 展现那个大河之舞的那个踢踏舞的那个舞步，那当时老师拉着手风琴，他的这个表情特别吸引我，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开心，然后孩子们也特别特别开心，我就想到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听的这个长大后我就成了你那首歌，就是坐在下面的孩子们围着老师围在老师身边，然后老师这种开心会感染着下面的孩子们，我当时就被那一瞬间就吸引住了，然后抓拍下来这么一张， 特别的好，而且你看这个老师的眼神也是特别自然的， 对， 好像在就是用爱心去让孩子们都要好好的学习成长那种感觉的眼神啊， 充满了期待，然后呢鼓励，老师的眼神也是挺复杂， 是的，反正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小学生用手风小学老师用手风琴用的比较多，是吧， 对， 在小学里啊手风琴是一个美好的记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我给它起的名字叫伙伴，这个也是课间的时候， 这是两个小朋友， 哎，孩子们 拥抱在一块儿， 对，特别开心，因为我们学校是一所寄宿学校，其实孩子们很不容易， 小学生就开始寄宿了， 对对对，特别的不容易，老师和孩子们都不容易，因为我们的校长也经常是24小时不能关手机， 是的， 因为就怕孩子们晚间有一些什么问题，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老师其实压力也挺大，既当老师又当父母啊， 对对对，所以孩子有的时候，尤其一年级的孩子，经常会就是喊错。就是早晨看到我们经常就妈妈，然后意识到就是应该叫老师，就是这样。 哇，小学一年级如果送出去寄宿的话，文静你会怎么样？你会爆哭？ 我也是，就是有寄宿的这个经历。我是从初中开始寄宿，是12岁，然后我觉得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对对， 因为第一年当时，我们有一个流感加上H1N1，所以两个月没回家封校了。然后两个月没回家的时候，我当时我爸妈来看我，隔着那个铁栅栏过来看我，我哭的就跟真的是就我说不想上了，我不想上 了， 回家。 然 后我在想，如果一年级的小朋友的话， 7岁啊， 对， 六岁， 很小，真的，就对于他们来讲特别特别艰难。就是我们原来有一个，就是因为对于家长来讲也很艰难，因为孩子有时候比家长可能还稍好点儿。我们经常能看到，就是家长周一把孩子送到学校，然后他自己转身，然后抹着眼泪走，经常是那样。那种分离焦虑，家长比孩子有的时候还要严重，对， 太小了。 所以这些孩子真特别不容易。我原来有过一个学生，这个孩子现在应该已经大学毕业了。就他刚寄宿的时候，他跟我讲过，他爸爸对他说了一段话。他爸爸说你特别棒，说你这么小就寄宿，说爸爸到了大学才开始寄宿，说你现在比爸爸了不起，你以后一定还会超过爸爸，反正就鼓励他吧。但是真的是不容易，因为他们早晨六点半就要这个开始晨练了，然后要跑步，然后要进练功房练功，所以他们花费的时间要比别的普通的孩子要付出很多。 是的， 对， 而且其实学跳舞的孩子还真的必须得从小的时候开始练， 对对，童子功 就没办法，就从小就必须得是吃那些苦，劈那些叉，然后下那些腰啊。真是啊， 就是现在在开始学就晚了， 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真是这样。 还真是亏了胡老师把这些精彩的瞬间拍下来啊，让孩子长大以后啊，心里不仅仅是回忆啊，而且还有点念想哈。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的平台上啊，仍然有很多的网友在留言啊。看到这个叫做李景怡的说春宁棒棒的啊，还有叫做高晓耿的啊说加油胡同学，还有王文博说胡主任棒棒的啊， 还有这个李景怡朋友说春宁棒棒的，看来都是我们胡老师的熟人哈， 是的啊， 就是我们的战友啊， 46780人啊，现在如果大家还在收听 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 九十八点 AM 九二七来收听这档北京青年广播重推的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当然，你也可以在网络直播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公众号找到“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九八二”。我们接着再看一张照片吧啊，这张照片，反正我看完以后特别兴奋啊，给我看完以后啊， 这是要出去， 这是浓墨重彩啊， 对，这个很珍贵， 嗯， 这张照片呢，它背后真的是非常有故事，因为大家刚才张悦也在说，就是学舞蹈的这个女孩居多是吧？ 嗯， 但是我们学校有一个特殊的团体。是我们的金帆男团， 呵， 所以他们真是闪亮登场。这个是男团的孩子们在参加舞蹈比赛的现场的一张照片。 嗯， 然后这些男孩子刚开始学舞蹈的时候也是，就是会有一些排斥，甚至有的男孩就是装病。 嗯 啊，找老师各种肚子疼，然后不想练功。 这个人应该就是这个人应该就是我。 就是我们能想象的想象到的孩子们的那种排斥，但是这中间也有一大部分男孩子是真的热爱， 嗯， 真的特别热爱，然后他们带病坚持训练，然后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等等，然后现在我们正在排一个特别棒的一个这个援藏题材的一个舞蹈， 嗯， 就是这些男孩子演的。嗯，是展现这个我们这个解放军为这个藏族的这个孩子们提供这个新书包，助学的这么一个题材。然后我们的男孩子们特别的精彩。 嗯， 我们学校在这个12月份将会有一个金帆的专场， 嗯， 然后我们这些男孩子会精彩亮相。 哇，嗯，真的特别期待他们啊！ 嗯， 而且这张照片应该是大家演出完了以后回来的路上， 特别高兴。当时还不知道成绩， 嗯， 然后我就当时举着相机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怎么样啊？”然后他们就说：“特别棒。”然后就这张照片就出来了。 嗯，就是卸下疲惫以后的那种兴奋感。 兴奋， 嗯，这是各种笑脸哈，而且都是男生啊，女生你看都， 对对对， 女生是羞涩的站在后面。 对，女生一般就是很少抓到这样的镜头，他们有时候会害羞，但是男孩子就是他在这个镜头前更张扬一点，尤其就是男团的孩子们，跳舞蹈的孩子。 嗯 嗯， 胡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说抓拍这些孩子的这种照片？ 嗯，应该是在2005-2006年就开始了， 这应该有了13年的时间了。 对，十多年了。 如果是上小学的一个孩子的话，13年以后是应该在上大学了，甚至大学毕业了。 大学毕业了吧？ 对，我的最早的这个就是最早的学生，现在已经都当妈妈了。 嗯， 哇！ 所以其实胡老师也是见证了一代又一代小学生的成长历程啊。 嗯，对 啊，尤其是这些跳舞的孩子们， 对，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嗯， 啊。如果说这孩子以后，你看这孩子长大以后啊， 嗯， 你说是生气呢还是开心呢？你说涂着这个漂亮的口红啊， 对对， 而且这个非常好看啊。这样吧，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回来以后呢，继续的和我们的丰台实验小学的胡春宁，我们的全国的优秀少先辅导员、少先队的辅导员，胡春宁老师聊天啊。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啊，回来以后继续和大家分享。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微信或者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九八二”。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收听收看途径啊，就是在我们的北京时间上找到“青年说”栏目，也可以和我们进行网络的视频直播互动。接下来，我们进小段片花，回来见。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8:3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我是主持人张悦。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青年特约观察员王文静老师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优秀的青年观察员王文静啊。 文静啊，是我们的大四的广院的学生哈，这个来了以后非常的兴奋。 哎，是第一次上广播节目。 对， 感觉非常的很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了？你给我说说。 跟电视节目不太一样，感觉更放松一点吧，跟这个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更距离更贴近，就感觉像在哎我们日常唠唠嗑啊什么的。 对，其实文静是第一次上我们的节目啊， 对， 但是能够做到这样不紧张，声音不发颤，啊，是我见到的这个实习生里面啊少之又少的，非常的优秀。 可能是太困了，现在这个紧张的情绪 还没有 聚集到脑子里面。 对啊，还在懵的状态啊。好吧，我们看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仍然有很多网友和我们的留言哈。彩虹说，有你这样的同学真棒。尾号10278的这位网友说，虎虎美的不要不要的啊。啊，还有这个宁夏末这位网友说，胡主任太牛了，好美。黑曼巴说，厉害了我的姐，加油， 厉害了我的姐。 如果大家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啊，98.2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在有 WiFi 的情况下，趁着这个早晨的这种放松的时间吧，大家可以把网络直播平台打开啊，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留言了啊。我们接着还是让胡老师和我们分享他拍摄的这些精彩的瞬间吧。啊，刚刚这张照片是孩子们这个刚刚比完赛以后回来如释负重的感觉啊。接下来我们看到了这张照片，孩子却 哭了 嗯，开学第一天， 离开家长， 那个蹲下来的是老师啊， 然后旁边在说话的也是老师，老师们在这个劝慰。 我以为蹲下来这个是妈妈呢。 嗯，不是，是老师，啊，都是老师。 就是已经过了那个和妈妈生离死别的那个环节， 他是这个 来到了 反味了， 已经开始反味了， 反味了。 每年的开学典礼，我们叫新学年首次铃声节，是我们学校特别重要的这个校园时节之一。那么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一年级的小同学会不适应，会有各种的不适应，有的可能不哭，比如说不出来，那个不愿意妈妈走等等，都会这样。这样的状态基本要持续一周吧，就大概有那么2-3个孩子会这样，特别是寄宿班的孩子，会比较严重一点。 是的啊。这是，但是你看啊，背景啊，就这张照片的背景，这些孩子们，我觉得都是已经哭完哭累的。 哎，不会都哭，大概有90%以上的孩子是兴奋开心的，他们会觉得呢，就是非常期待小学生活。会有那么几个孩子，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也是很少的。一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老师们都会过去劝慰孩子们一下，这个所以就抓下来这么一个瞬间。 特别好啊。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 这是舞蹈老师在给孩子们扎头发。 对，这是我们的这个、嗯、我们学校的舞蹈老师。 嗯， 这张照片也是，就是老师的，就满满都是老师对孩子们的爱。 嗯， 因为我们要求舞蹈班的孩子呢，他是要求就是把头发盘起来的。 嗯， 而对于低年级的孩子来讲，就是六七岁的孩子很难， 嗯、 因为他要把头发梳上就很难。 嗯， 所以每年我们学校呢，他有这个梳头比赛， 嗯， 盘头比赛。 这都是面向学生的还是老师的？ 学生的， 当然是学生。 老师呢，基本都是自学成才。像我当老师的时候，我们班那时候就是有很多女孩子嘛，然后他们不会盘头、 嗯、 我经常早晨七点之前到学校、 嗯、 把一个班的头都给盘了。 嗯， 然后现在我梳头就是给别人梳头梳的就是相当好、 嗯、 也是感谢孩子们给我这个、嗯、 练习的机会、 啊、对对对对， 是的，就是闭着眼哈哈哈一下子就可以、 嗯、对，我们要求孩子梳的就是一点那个发丝都没有，要求必须多余的头发要用卡子给卡上。 嗯 嗯，但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画面很温馨，就是梳头这件事儿一般都是妈 妈 给做的。 妈 妈， 对，就有点像这个妈妈带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 孩 子、 嗯、对，所以这张照片我给他起的名字就叫老师妈妈。 嗯， 嗯， 真好啊。 嗯， 我有接触过一些北五附中的学生啊、 嗯嗯嗯、 有一部分是北五附小啊、 嗯、 就是我们就是北五附小嘛、 嗯、 对吧， 嗯嗯， 升到北五附中的、 嗯嗯、 确实挺辛苦的哈，而且还有很多外地的、啊、 对对对，有、 不是当、嗯、不是北京当地的，他们可能周一到周五在这个学校，可能周六周日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回到家里边吧。 嗯，现在我们学校的倒是还好，倒是还好，就是他即便是就是户籍在外地，但是他的父母在身边、 嗯、啊、 嗯、周末还是能保 着 呢，能陪着他，因为、 嗯、 父母也是牺牲了很多。 嗯， 嗯， 这是这张照片啊，我们再来看这张、 嗯、 啊，这个是花样游泳吧？ 对，这是我们长大 了的一个孩子，也是我们那个学校的学生，附小的学生啊， 他们应该不是小学生。 他是他这个同学现在就已经长大了、已经都 是 妈妈了。 是那个左边放着毛巾的那个吗？ 不是，右边张望的这个。 张望的、这个。 当时我们、 啊、 当时他邀请我们到这个现场去这个看他的演出，看他的这个表演比赛嘛。嗯，这个孩子也是，他在小学的时候，他是特别热爱这个花样游泳。 嗯。 然后当时是在北京队。 嗯、 后来呢，就是上学的时候每天训练特别晚，我那时候就老在教室等着他、 嗯、 就跟他关系特别好。毕业以后呢，他就是到了北京队，然后代表北京参加比赛，甚至后来到了国家队。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师，只要在北京这个有比赛你一定要来看，所以他每一次在北京的比赛都会邀请我。 嗯 啊，这个是我跟一个朋友我们一起去然后给他拍的这个照片。 嗯 嗯， 这个瞬间也特别的好、啊、 他正好在看台正在张望我们，是刚 特别期待说我老师来没来。 对、 就我已经演完了、嗯、我老师来没来那种感觉， 就是我 他看不到我们、 就我特别能理解他的那个心情，就是希望您去看的那个心情。 嗯， 就觉得在他小时候的梦想一步步实现的过程当中，其实您是他的见证者。 对 对， 看着他从小到大， 对，看着他从小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嗯， 所以他其实心里面对您有一种很深的感激之情。 对 对， 哎，这张，哎，这张我感觉好有那种 艺术照。 对啊，就是那种特别牛的摄影家抓拍的那种照片。 对， 对， 对， 对， 对、 啊， 其实特别平凡的瞬间，这两个同学在课间的时候说悄悄话 啊 啊， 很像那个。 哇，这个感觉就真的好好开心啊！ 嗯、 看着 像我们现在花很多钱去拍闺蜜照， 对对对，那种感觉啊。 嗯， 而且这个孩子还踮起脚尖。还踮起了脚尖啊， 因为他得翘起来，那个可能个子要高一些、 嗯、 偷偷的跟他说。 嗯，胡老师，您有没有算过说你拍的这些照片啊，大概现在这13年的时间有多少？ 嗯，我没有算过，但是在2014年还是12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学校专门办了一个影展。 嗯， 嗯， 就是把我从开始摄影，然后给这些孩子们拍的这些照片， 嗯， 还有我们的摄影社团其他老师的这个照片， 嗯， 我们办了一个影展，当时的时候就很多很多照片了， 嗯， 真的数不过来。然后我们现在是就是有这样一个计划啊，也是希望就是我们 马上这一届六年级要毕业了，然后这一届六年级呢，他们从一年级我就开始给他们拍，基本上是追踪这样拍起来的， 嗯， 也是想在六年级他们毕业班最后领升节毕业典礼上的时候，能给他们呈现一个他们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 哇，太好了， 记录成册， 遇到这样的老师真是太幸运了。 对 啊， 没有，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是就是我很愿意， 嗯， 很愿意去做的一件事儿，我也觉得是一件就是。嗯，把这些孩子所谓平凡的瞬间，但是在他们生命中确实特别美丽的这些瞬间留下来，嗯， 就很难得， 嗯， 因为我现在想，如果我当时小学的时候有老师帮我把这个东西记录成册的话， 嗯， 我现在再去翻，我可能不至于说我现在对小学的生活可能有点模糊， 嗯， 对，我也 很 遗憾，我小学也没有， 对，所以真的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 嗯，真的很厉害。 我们看到这个叫做HE 的网友说，胡老师就是顶级的摄影家，主持人失敬了。好的， 没有， 向我们的 HE 这位网友诚挚的道歉。还有君这位网友说，好棒好棒，胡老师。和和这位网友说，厉害了，就是没有点赞和送鲜花的啊，赶紧的。六万五千人， 谢谢大家。 六万五千人。好，我们看看这张照片啊，这张照片也是刚刚那位 老师，对，他是一天拍的， 上课的时候吧， 嗯。这张照片我给他起的名字叫“长大了我就成了你 ”， 对， 啊，真的，我刚才也想， 因为他们做的动作是一样，老师在前面示范。然后孩子们在跟着老师模仿，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我经常拿他们就是小的时候就像丑小鸭一样，用丑小鸭来这个比喻他们， 嗯， 然后等到他们长大了以后，我们经常会说就是我比天鹅更美丽， 嗯， 啊，就是逐渐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特别有意思，实际上你看这个过程， 对， 嗯，这张照片的名字就叫我比天鹅更美丽， 嗯， 这些孩子现在照片上的这些孩子都已经是应该是高中或者大学了， 嗯， 这是很多年前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也被我们学校就是放大挂在一个学校特别醒目的地方，让孩子们都能够看到， 嗯 嗯，这个是 这个特别有趣 啊， 这是用手机拍的，嗯，这个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戏剧节， 嗯， 我们学校另外一个这个主题节日比较受孩子们欢迎的叫戏剧节， 嗯， 这个是今年的戏剧节，也就是今年刚刚过去的六月，然后每一个孩子穿着我们给孩子们做的这个主题文化衫，当时戏剧节是8点钟的时候准备开始，然后我们的孩子7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在操场上就是非常开心的在准备了，然后我就把他们叫过来拍了这样一张照片。 这是都是孩子吗？ 是孩子，是从你看到他的是一个从矮到高的这么一个排列， 嗯， 实际上是从1年级到6年级、 哦，6年级 每个年级选了一个孩子。 哦，这个我因为我看到这个旁边这个红衣服的这个姑娘， 嗯， 太高了吧， 嗯，是我们有好多六年级的孩子就是比我们老师还要高， 是吧， 嗯， 感觉就是真的是很在鹤立鸡群的感觉呢， 对，经常有的时候会把这个六年级学生误认为是老师，经常会有这样的事儿， 嗯，这是一张照片，这张就是戏剧节的了吧？ 不是，这张是我们学校的专业考试的一个现场。我们学校每年呀，会有这个专业考试，每个学期期末的时候，面向家长和社会，会有这些每一个孩子都要展示。然后这是这个选的其中的一张吧，是孩子们在跳这个，应该是民间舞吧？嗯 嗯。胡老师，你有没有碰到就是，如果说碰到这种情况，孩子们不愿意去展示自己，特别内向特别腼腆的这种孩子呀， 嗯，就是拍照的时候嘛，他们不愿展示自己，还是说他们这个就是 在平常上课的过程当中啊，或者什么的，有一些比较腼腆的孩子可能我很 会的 很害羞， 对， 一般这种孩子会怎么样去鼓励他们呀，或者 一般老师们就是会单独找到他，然后鼓励他一下，另外也会找到适合他的这个角色，给他放到一个相对适合他的位置，所以呢一般孩子们找到一个自己在这个展示过程中或者是比较舒服的这样一个位置，他可能呢会就是会好一些， 更愿意去表现自己， 对对对，然后也会跟他聊一聊，问问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不愿意，往往孩子们都是有原因的，有的孩子比如说他有可能之前这个动作

好的，接下来这样吧，我们通过一个小视频来看看胡老师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好吗？我们放一段视频。 磐石般坚守自己的责任，为少年儿童成长引路。他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引导孩子们形成正确的认知。他以科研为引领，以活动为契机，让孩子们在每一次活动中都有所感，有所悟，有所获。平凡岗位，践行不变誓言，甘于奉献，成就不凡人生。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刚才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了我们全国少先队优秀辅导员胡春宁老师啊，真是觉得。有些时候看到老师的时候肃然起立，但是当你小学的老师的时候，你再回忆起来的时候，总是感觉像慈祥的妈妈一样。 嗯，对，是。嗯、 胡老师，刚才我们和您这个随着照片啊，讲了很多孩子们的一些精彩的瞬间啊。除了这个以外，其实您在日常工作当中也做了很多。活动啊，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短片中也在讲什么，有一些校园记者节、戏剧节等等这些活动啊。校园记者节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啊？也是和摄影有关是吧？ 不是校园记者节，它是我们学校的校园记者站。 校园记者站、 对、我们学校呢是红领巾，北京市红领巾通讯社、校园记者站， 可以啊 而且已经连续5年被评为优秀的校园记者站。 这样、我们也发一个邀请啊、邀请我们北五附小做我们青年说的记者站。 好好好，特别愿意， 可以吧， 特别愿意给孩子们提供这种平台。我们的这个记者站呢，当时这个成立的时候也是基于我们学校的这个孩子和老师有一定这个摄影的基础。另外我们也觉得呢，就是这个新闻报道这件事儿本身就是一个提升孩子综合能力的这么一件事儿。比如说可以通过这个孩子的这种培养孩子的这个写作能力，然后摄影能力，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新闻的一些组稿的各方面的能力吧。然后孩子们也确实在这个中间呢有很多的这个提升。比如说呢孩子们就是借助我们校园记者站这样一个平台，借助我们北京市红领巾通讯社这样一个平台、也参与了好多这个采访活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参与北京市开展的一些示爱无尘教师节的采访，然后这个咱们团中央这个搞的这个就是采访这个抗美援朝的一些老战士，然后我们走到这个养老照料中心采访一些这些老人，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学校的方方面面的一些活动中请来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大咖，比如我们在读书节的时候会请来这个就请来曾经请来就是写这个雷锋离开雷锋的日子的那个作者陈宝光老师、他也是建国大业和这个辛亥革命这个编剧、我们孩子采访到他，还有我们9次登上南极的这个科普作家魏梦华老师，孩子们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平台一下就打开了视野，然后也提高他们的这个见识度。另外 我看到这张照片有个北京红通社和浙江牛通社。 对是这样，就是北京红通社是 联谊吧，这是 是北京红通社呢是咱们北京市、 尤其这张照片啊，你看这个讲话的这个小朋友啊，挺有范儿的。 对这个孩子现在应该是已经上大学了， 这还有一个领导人的这个作风哈、 是的 这个是当时我们学校的红通社的小记者正在跟牛通社，是浙江牛通社的小记者们正在分享这个糖耳朵的来历，就我们讲舌尖上的北京，孩子们跟孩子们讨论我们怎么样浙江的小朋友了解我们北京的少年儿童，他们说那咱们就从饮食开始吧，然后就是有了这张照片。 好的，您接着说，这个采访了我们的这个。 对对对，就是采访了很多，就是方方面面的一些事情吧，都有我们的孩子参与。同时，我们这些孩子还帮我们学校记录下很多这个精彩的瞬间。 嗯， 比如我们学校的一些大型的活动，我们金帆的专场，我们的戏剧节，然后我们的这个读书节等等。我们的小记者都参与其中。另外我们学校还有一个每周三固定播出的广播节目，叫蒲公英啊，蒲公英广播，每周三都会午间时间将近一个小时在播这个国内外的这些新闻，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是课题一方面的一些知识。 嗯， 同时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叫安妮的故事盒子，是由我们的校长每周给孩子们讲故事。 哇 啊，很精彩的，也希望有机会带着我们广播组的同学们到咱们北京青年说来参观学习。 没问题，随时欢迎。 好的 啊，我们可以也作为这个北五附小的青年说的记者站啊，随时来我们这里啊。 实践基地， 实践基地， 好的。 就我觉得现在小学的活动真的很丰富。 对，我们的校园记者站就是，它是渗透到我们学校活动的方方面面。 它也可以参与到我们所有的活动当中，是吧？ 对对对。 这张照片就是在采 访。对，这个就是陈宝光老师。 陈宝光老师， 就是我们离开雷锋的日子的这个作者。这个也是我们丰台区的作家协会的老师帮我们请到的陈宝光老师，也是特别慈祥和蔼的一位老人。 有没有孩子们拍的照片？ 孩子们拍的照片我今天没有带过来， 没带过来啊。 但是孩子们也是拍了很多 啊，等着这个让我们胡老师带两个优秀的我们的记者站的小朋友们， 让他们亲自来讲， 让他们亲自来讲他们怎么想的当时。 对，但是我们学校有一面墙是留给孩子的， 专门去 一层有一面墙放满了孩子们拍摄的作品。如果 你看这张照片，就是胡老师在这个抓拍同学们的这个场景。 这是我们就是在抓拍孩子们练功的一个瞬间。 其实胡老师，我觉得就是这种陪伴才是最重要的啊。 是的， 就是把大家记录下来，默默的记录，然后最后呈现出来的那个感动的瞬间特别的棒啊。 而且你看胡老师在抓拍孩子们的时候 也很开心， 其实他脸上笑容非常洋溢。 对， 对，我们就是胡老师也很开心，孩子们也很开心，大家都很开心，还把这种美好给记录下来。 而且现在我们的孩子好像已经就是不再惧怕镜头了，因为热爱摄影的老师和同学太多了，所以他们现在不惧怕镜头，甚至有一些孩子就对我的镜头他们已经有默契了。 就是一看到胡老师镜头 主动去 主 动表现自己， 抢镜了。 对， 说胡老师来了，大家一块冲啊。 我感觉其实这个记者站还能够培养这个传媒类的人才。 对，而且我们的孩子现在经常会给咱们的北京青年北京青年报，然后北京少年报，什么时事魔镜、作文宝典会供稿。孩子们会写一些稿子。 太好了 也特别感谢就是咱们这些报刊呀，给孩子们这样的平台和机会。 真的是他们的能力是从小培养起来的，而且是多方面培养起来的。 我们曾经有一个孩子现在应该是上初二了，然后这个孩子在5年级的时候写了一个剧本，就是根据老师和他的故事写的，叫老师姐姐。然后他当时做编剧，他做导演，然后我们学校的老师协助他拍摄，拍摄了这么一个微电影。然后当时我们学校的老师、校长、同学全都本色出演。然后这个孩子现在已经上初二了，他那个剧本啊虽然稚嫩，但是他真的参考了很多的资料，第一幕、第二幕写得可认真专业了。我说，我就跟他说，我说孩子，如果有朝一日你真的成为导演，成了编剧，我说你一定要告诉老师最起码我们北五附小是你梦开始的地方。 这是一颗种子，在他心中种下就有可能会发芽。 是的，而且孩子们的那种就是他们的创作思路，我觉得也是特别的有意思哈。我记得前段时间很火的几个6岁孩子、7岁孩子的诗 啊，对， 他们是很富有想象力的。 是的，其中有一句我记得特别清楚啊，说，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于是黑夜不再寂寞，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啊，特别有意境啊。 对。 好吧，接下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北京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系列展播节目的第三期啊，北五附小的胡春宁老师。刚才我们聊了胡春宁老师用摄影机摄这个照相机啊，记录了很多孩子们美好的瞬间，包括不仅仅自己拍啊，还带动这个我们的更多的老师拍啊。还带动孩子们一起拍， 对，孩子们还自己可以去参与到这样一个摄影啊、记者啊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去。 是的啊，除了这个活动以外啊，其实昨天我和胡老师聊的时候，我最关注的就是这叫什么？童星奥斯卡。 哦、 啊，童星奥斯卡。 奥斯卡这个名一听，这个噱头就很大哈。 对啊，你看看看看，你看人家这奖杯。 哟、 啊、 这比咱们学校做那还好。 对，这个导播老师，咱们那个青年广播那个奥斯卡奖杯还有吗？让导播老师给拿进来，拿进来让大家看看。来来来。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北五附小的奥斯卡奖杯。 对，我们是张开手臂。 前段时间我们青年广播也搞一颁奖典礼， 啊、 然后呢，这个也搞了一奥斯卡啊，给大家看看。 啊、 我们啊，我 稍微不太一样。 那导播老师给我们拿一个奥斯卡，给大家切一个镜头啊，看一下。 哎，这手是怎么放的？哎，这么放。 对，他是好像手里拿了个东西。 对，拿了个东西。 啊，这个奖我们颁了一个叫神秘幕后奖。啊，是颁给导播老师的，导播老师轻易不把它拿出来、嗯、我看着是在抽屉里。 这是导播老师宝贝。 导播老师珍藏了很久的神秘幕后奖啊，奥斯卡小金人啊，看到的是我们这个北五附小的小金人啊，这个设计的也不错，是个小飞人，我感觉、啊、 我们是张开翅膀的， 张开翅膀， 张开翅膀，拥抱未来、 啊、拥抱未来的感觉。 对， 对， 对， 先给大家讲讲吧，这个、嗯、这个孩子的这个奥斯卡是个什么样的活动吧。 我们学校的这个戏剧节呢，从它创立到现在呢，今年已经是第九届了。 嗯 嗯，已经是第九届了。然后我们给它起的名字叫童心奥斯卡。 童心奥斯卡， 因为大家都知道奥斯卡，一提奥斯卡，大家都知道是电影戏剧方面的奖项。 嗯， 那么我们叫童心奥斯卡，就是一听就是孩子们的这个戏剧的这个活动。 嗯， 那么我们每年呢，就是大的主题叫童心奥斯卡，然后每年还有个小的主题，嗯、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结合我们学校还有咱们整个北京市的一些大的主题，比如说童心奥斯卡、 嗯、 舞台画家乡、 嗯、 就是让孩子们创编这个戏剧讲他的家乡、 嗯、 那么还有一年我们搞的是童心奥斯卡舞台画汉字、 嗯、 让孩子们通过演汉字的故事、 嗯、 然后有一个这个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传统文化的传承。 对，还有童心奥斯卡舞台画经典、 嗯、 这个给我印象特别深，孩子们把一些就是特别抽象的古诗变成了戏剧。 嗯， 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它就是学的一个过程。 嗯 啊，他在演就是一个由内而出的这么一个过程，就证明孩子他首先是理解了他才能够演。 嗯，刚刚听说的那个什么西游记红楼梦什么的、 嗯、 是不是、就是、 嗯，那个 是对，那个有点是搞笑版 的 那种哈、 啊啊。 我们孩子比如说他们排过、这个、 他要深深的理解， 对， 他才能塑造出来这个角色。 木兰辞、 哦、 比如赠汪伦、 嗯、 这样的古诗可能、就是、 我可以想象出来一个留着胡子的小朋友， 对， 然后站在一个船上 看着 一个 桃花， 然后旁边有一个汪伦， 对对对，是那样的，就是有很多、嗯、还有就是一些就是古代的一些经典的故事， 嗯， 比如那个僧敲月下门呀等等，就这种的故事、 嗯、 孩子们经过一个学习然后他们演出来。 嗯， 我们就觉得还有就是比如说舞台画校园，童心奥斯卡舞台画校园、 嗯、 孩子们会通过这个对校园生活的观察，比如说演演他们的这个做值日啊、 嗯、 课间呐、啊、住宿生演演他们的宿舍生活呀、 嗯、 然后同学之间和父母之间等等。待会儿我们可能会看到有一个哈，是我们二年级的孩子他们自编自演的一个校园生活的， 是这个吗？ 小视频 啊，小视频啊， 风纪小组。 好的，一会儿我们来放一下这个。 这应该也是哈、 啊，这也是在演、 这个是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照片，是我们去年我们区开的第六次少先队员代表大会。 嗯， 在这个大会上面有要把这个整个我们的这个五年工作报告，通过一个戏剧的形式 来给孩子们展示出来，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报告我们成人来读是没问题的，但是小孩可能看的这个报告会很抽象， 对，比较，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五年的这个报告编创了这么一个戏剧，叫《童年红领巾》。 嗯 啊，然后这个全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师来参演。 嗯 嗯嗯 啊， 还真不错哈， 就 包括老师、孩子们在一起， 对对对， 这其实也是一种沟通的一种方式， 对对 对, 对, 对、 啊，你那个老师在上课，孩子 在 听讲， 对对对， 这种沟通， 因为他要演出来，他首先他自己必须理解， 嗯 啊，他理解了以后，他才能够表演出来。 嗯、 大家看到这张照片是孩子们自己创编的一个关于这个做值日。同学之间闹矛盾啊、 哦， 这样一张照片、 嗯， 然后演的也是非常好，演的就是他们班的事儿。 嗯 啊、 嗯，你看背景是上数学课哈 啊，对对对， 这还挺有难度的，这 高数吧，这是。 可能孩子们选的图片啊，背景啊、 是的啊，真的特别好。 其实把一些比较晦涩的东西用这种形式表现出来之后，让别人也比较好理解， 对， 然后也比较有趣。 这个是坐在这里的都是家长吧？ 这个是我们的五星。志愿者是真的五星志愿者、 啊、 然后呢这些孩子现在看到这张图演的就是我们红领巾通讯社的故事，旁边穿着红马甲的就是我们小记者， 嗯 啊、然后演的这样一幕是他们采访五星志愿者的这么一个活动， 嗯 啊， 好吧，这些都是一个排练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对，排练还有演出的现场， 演出的现场啊、 嗯、对对对、 都获过什么奖，一个是我们在好像是在少先队的这个大会上的一个汇报演出， 嗯嗯 嗯, 嗯 平时是不是会把这些作品也搬到舞台上， 我们是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学校还有这个歌舞剧， 嗯 啊、歌舞剧获过咱们北京市的还有丰台区的这个一等奖， 嗯 啊，然后我们的戏剧现在是在学校是一个普及、 嗯、 就是还没有参加过特别多的这种 比赛、嗯、 但是我们已经坚持九年，就是在我们校内搞这个童星奥斯卡， 嗯嗯 嗯, 嗯, 嗯，除了童星奥斯卡以外，在北舞附小还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啊、 嗯、 我们伴着这些照片一起给大家讲讲吧， 嗯， 这是五二班向日葵大卖场， 这是我们的这个读书节 读书节， 我们每年的读书节也是要搞整整一个月，是九月、 嗯、 开学以后我们就启动，然后我们主要是通过班级共读一本书和家长共读一本书、 嗯、 还有这个班级的图书漂流、 嗯、 以及家长客座教师大讲堂、 嗯、 说到家长客座教师我多说两句、 嗯、 我们每年都会请家长走进这个教室，走进学校做这个客座教师、 嗯、 他们每年都有任务，那么读书节的时候他们的任务就是为孩子们推荐一本好书、 嗯、 或者一套好书、 嗯、 然后每年读书节结束闭幕的时候，我们会给这些家长发这个荐书，荐书大使， 荐书大使， 对，给他们发证书，然后这个还会呢就是搞一个刚才你看到那大卖场那个叫旧物换新书的一个图书义卖活动， 嗯， 号召孩子们把家里面，大家都知道那书你看过一遍还很新，基本就不动它了，放书架上了，号召孩子们把这些七成新以上的书拿到学校来交换， 这样特别的好，大家互相之间的啊。 对，然后还会筹得一部分善款，我们会用来购买班级的新书， 嗯、 大家共同读的书、 嗯， 一个资源的一个交互， 对，就循环起来了。 哎，我现在真的突然发现，其实胡老师真的特别有这种创造和组织的能力， 很有心， 真的特别棒、啊。 他把爱放到这里面， 是的，包括这种义卖啊，这种就换书啊，这些活动、 嗯、 其实是无形中调动了孩子、家长、老师的积极性。 是的， 他们可喜欢这读书节了。 还有什么节日？我看到这是 啊，这是刚才牛通社那个他们、 啊。 吃咱们北京小吃的一个画面， 是咱们北京小吃的一个画面、 嗯、还有我们的新学年首次啊，这个可以讲一讲， 嗯， 这个是 这样吧，胡老师，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啊，回来以后和大家一起分享。 好的好的。 酒呢、 嗯、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五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 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国西北南虽然少西北风，但它以566万人民，祖国精彩。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9:3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节目啊。刚才我看到在我们的这个新浪一直播活力982的房间里还有很多的网友留言啊。刚才我们只是和大家分享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上的留言啊。有几个网友问的问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第一个问题就问胡老师，是学舞蹈的，是跳舞的老师吗？教舞蹈的老师吗？这个问题可以给大家解开谜底啊。 嗯，不是。 胡老师，您是教英语的老师？ 对 啊，英语老师啊。还有就是问这个北舞的小学是基本上是怎么去报名怎么参加的啊。这个咱们回头单辟一个板块啊。 这个讲起来可能比较复杂。 对啊，让北舞附小的这个老师招生招办老师啊。 对对对对， 来给我们进行科普啊。这些问题今儿我们就这个先不给大家详细解说了啊。回头单辟一个板块。还有至于那个什么小记者的啊，怎么去参加记者站报名的这些啊，回头咱们就单辟一个板块答疑解惑啊。 好的。 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童星奥斯卡啊，这样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活动啊，在北舞附小啊办得如火如荼的啊。孩子们有一些非常精彩的成果，刚才在我们的这个播广告的时候，胡老师也说了，有一群孩子们拍的那个叫 风纪小组， 风纪小组啊，这样的一个短片啊，是怎么拍的？是几年级的孩子拍的？ 是2年级的孩子， 小学2年级。 对，只有7岁。他们现在是已经上4年级了，这是他们2年级的作品。当时是他们班啊，总是有说脏字的同学 啊， 然后这些同学就想，我们这个作品要围绕这个问题，然后其实 解决现实问题， 对，很 小，解决现实问题， 对，很细节的一个东西，孩子们关注到了，然后他们就围绕这个话题拍摄了这个风纪小组。 花了多长时间啊？对， 应该花了2个星期左右吧， 2个星期， 对。 就自拍自导自演吗？ 对， 有一个应该是说导演啊，应该有我们一个家长的支持， 家长的支持 啊，有一个家长支持，然后所有的学生都是本色出演， 包括说脏字的 啊，对。后来他还得了我们的这个最佳男主角奖 啊。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短片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非常有意思， 看看小学二年级的同学们拍的短片是什么样子的。 嗯， 出现说脏话的了， 就是老听他说，上次我就差点脱口而出，他说再多你也不能说， 我就是差点，这不没说嘛， 这种影响太不好了，现在到处都是讲文明说先锋，文明礼仪伴我行， 我们必须遏制这种不正之风。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遏制呢？ 我想我们要成立一个风气小组， 小组人员不能只限制在我们六个中， 可以广纳人才，多多吸收监督人员， 只要发现谁说脏话就罚他擦黑板一周。 他说两次脏话呢？ 两周。要是他说脏话说到毕业都擦不完怎么办？ 不会吧，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 第二次就罚擦窗台一周， 第三次就罚摆桌椅一周，第四次就罚扫地一周，第五次就罚擦地一周， 六次就循环播放擦黑板两周。不管是谁，我还就不信了，管不了这个骂人的毛病。 这个让他可以 却能惩罚到他毕业。 罚人不是目的，目的是杜绝不正之风，我们要从每一件小事做起， 让文明礼仪之花在校园处处盛开。 我相信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一定会营造出一个文明美好的班级，一个文明美好的校园。 他讲 文明校园，那么我们民族的整体素质将大大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将会大大加强，祖国的未来一定是繁荣昌盛、灿烂辉煌。 别骂我。 是不是同意？ 大鹏，你有什么意见吗？ 我怕我会累死的。 只要不说脏话，怎么会累呢？ 还说脏话，说真他摁了，罚你擦黑板一周。 我高兴。 一周。 特别有意思啊，孩子们，这个尤其是这个本色出演的小朋友啊，有点意思啊， 嗯， 还是很好玩， 特别可爱的一个男孩， 演技爆棚。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童星奥斯卡这个一个系列的，其中的一个成果吧。 对对对。其实我总觉得就是这个童星奥斯卡为什么说就是也没有参与让孩子们参与太多更高端的比赛，其实他们自娱自乐过程中他们就在成长。 是的， 就像刚才您看到那个小男孩，就说他演技非常好的那个小孩，他实际呢在他们班并不是一个特别学习啊什么各方面特别出色的孩子，挺一般的一个孩子，甚至是调皮的这么一个孩子，但是自从他参加了这个戏剧表演，特别热爱戏剧表演，而且呢特别重视，由衷的喜爱。我印象特别深，就我们有一次戏剧比赛，早晨起来我在门口特别早就看他脸特别的白，我说孩子你今天怎么了，他说老师我为了上镜好看一点，我让我妈给我涂了8层粉底。然后当时就是这孩子真的就是心里边就由衷的喜欢这个事儿，而且我也觉得呢就是戏剧这个舞台它不光是给优秀的孩子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他发现了更多的孩子，可能呢这个孩子在学习上不是那么突出，但是他真的非常有表现力，给这样的孩子一个平台，也让更多的孩子找到自信。 发现每一个身上孩子不同的可能性， 对对对，甚至他去演一棵树，就站在那儿不动，他都觉得很开心。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要做这件事儿。 哎，这孩子将来真的有可能真的拿奥斯卡， 我们看好他， 特别的好啊。除了这个戏剧方面的一些活动以外，我看着还有一个叫做铃声节的一个活动、啊。 对，我们有两个铃声节，九月有一个叫新学年首次铃声节，是我们所谓的开学典礼。那么非常隆重。那么现在看到这张图片是我们6月的毕业班最后铃声节。我们每到这个时候，毕业生学校都会给他们举办一个这个隆重的这个节日，让他们在他们这个仪式过程中拉响 小学生涯的这个最后一次铃声、 哦、 就告别小学。 就其实这个铃声一响，其实就意味着什么？哇、 嗯、 这好有意义。 开学的可能 新学年是给新生拉的这个铃声、 嗯、 叫新学年首次铃声节、 嗯、 就是他们迈从幼儿园迈入小学听的第一声铃声，这两个是呼应的。 好有意义 啊、 嗯、 六年 嗯、 非常。 最后我相信最后那个铃声节想起的时候啊， 真的就感觉 孩子们真的就是老师和孩子们都百感交集、 嗯、 就是六年的画面就会在这个眼前浮现、 嗯、就听了无数的铃声，最后的一个铃声了、啊、 会很心酸， 会很心酸。那这之前的时候会搞一些比如说毕业的活动啊， 对，毕业典礼 啊，包括开学的一些典礼活动、啊 嗯、对对对对、 嗯、 这两个活动主要是仪式教育。 嗯， 嗯， 仪式教育、 嗯、对。 其实我觉得铃声可能这么一个具象的东西把它做成一个这样的话会更有意义、 嗯、 更让人难忘一些。 可能我们每天听着无数遍的铃音不会有任何感觉，但是当你要离开这个校园，你听到最后铃声节的时候，听到最后一个铃音的时候，你的那个心啊是很难形容的。孩子们一般那个时候都会很感慨。 嗯 嗯， 是的啊，这是铃声节活动。还有一个活动，这个是叫做团体舞活动。 对，少先队集体舞大赛。 嗯， 因为我们学校呢， 哇，好帅好帅， 对， 好酷。 我们学校还是丰台区的少年军校的示范校、 嗯、 啊，那么这个是我们根据少年军校的一些学习内容编的一个创编的一个少先队的集体舞、啊、 嗯， 然后孩子们穿着这个小红军的衣服来演绎。因为我们学校呢它是舞蹈特色， 是啊，有这个擅长。 对 啊、 嗯、 然后我们每年的这个少先队集体舞我们会给全区编这个编创示范动作，然后课程光盘发到丰台区很多学校，然后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创编动作，最后呢这个来组建自己特色的这个学校特色的集体舞来参赛。 嗯， 这也算是我们区域的一个辐射吧。 嗯嗯，这也是集体舞啊。 对，这是另外一年的集体舞。 他们拿的是什么照片？ 自己的照片， 自己的照片、 啊、对。 这是一个什么寓意呢？还是说 就我们这个比赛，当时我们这个应该是大梦想家，嗯，孩子们呢就是这个用手里拿着自己的这个照片，象征着这个自己心中的这个梦想吧。 嗯， 嗯， 象征着自己心目中的一个梦想啊。 嗯、对， 这是 新学年首次铃声节， 新学年的首次铃声节。 对，这是今年的2018年的。 这是这个两个高个子的是 两高个子的是六年级的优秀少先队员代表 啊、 哦， 就领着一年级的新生、 嗯、对，引领他们进校园， 那是大哥大姐姐带着、嗯、 对对，特别光荣 校园。 对、 嗯， 这也是吗？ 这个不是，这个是我们和区域内的北师大四附中开展的微团课活动。 嗯， 让孩子现在少先队员嘛，然后让孩子们呢。这个通过北师大四附中团员们的分享，然后学习一些团知识，这是我们进行的一个微团课的小尝试。 嗯 嗯， 就学习这个像 共青团的知识。 嗯 嗯，就做一个团队衔接。 好的， 嗯， 和这个胡老师聊了很多，今天觉得真的感觉仿佛步入到了小学的生活当中。 是的， 嗯，而且。我自己的感受感觉是胡老师特别有亲和感，就如果我是小学生的话，我也觉得我特别愿意比如说抱着他的大腿 就是感觉像妈妈，像慈母， 像妈妈一样。而且其实说的这些活动别说小学生了，我觉得我现在都愿意参加啊，比如童星奥斯卡， 对， 还有什么记者站啊啊，还有摄影啊，这些都还是很有兴趣的、 嗯、 从小培养孩子们。嗯， 对， 胡老师做小学的辅导员做了多少年了？ 嗯，我是2003年开始任辅导员，今年应该是任辅导员的第15年。 第15年的时间啊， 嗯， 15年的时间其实伴随了很多的孩子从小学成长啊，一直甚至到现在，应该刚才胡老师说都有孩子都已经当妈妈了。 对， 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啊。这15年的时间里，有没有说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瞬间呢？ 嗯，有很多很多。 嗯 嗯，我记得我刚当辅导员的时候， 嗯 嗯，有一个小朋友聊天。 嗯 嗯，我们呢当时是要带孩子们做一个实践活动， 嗯， 去挖白鼠。 嗯， 然后当时有一个孩子就跑过来问我， 嗯， 说老师，白鼠咬人吗？ 啊， 然后当时那一瞬间吧， 我就觉得现在的孩子他们在这个水泥丛林里长大， 嗯， 他们不知道这个白鼠是什么样子，甚至认为白鼠就是咱们理解的那个小白鼠， 嗯， 就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应该给孩子们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孩子们认识这个世界，体验真正的生活。这个也是我刚当辅导员的一个故事，虽然是过去很多年，十多年了，但是每每想到这点，我都想为孩子们做的更多。 说完以后，我觉得就是让孩子们和老师在一起的成长的画面永远定格吧，也希望胡老师在未来的时间内培养出更多的小朋友们啊。当然我们也对，当然我们也特别欢迎小朋友们来我们的电台的直播间里啊， 太好了， 做实践基地， 做实践基地啊，这个直接就在这儿上他上一堂听您说 的 生动的课、啊、 太好了。 嗯， 也特别欢迎咱们的主持人老师能走进我们的校园、 嗯、 跟我们的孩子能够面对面的对话， 嗯， 特别是我们广播站的孩子们一定会特别高兴 的、嗯、好的啊。我们看到有诗心的这位网友说，哎，真美的小女子娃娃，这位网友说悠着点聊，等我上完课回来接着看、啊、 应该是同事 啊。还有这个还有的网友说，看到在毕业图片里看到了我，叫栾云鹏，这位网友应该是胡老师的学生吧、 啊、我印象特别深，他现在特别棒、 啊、 他现在是一个优秀的足球守门员。 哦， 他的故事太多太多了、 嗯、 他小的时候非常淘气、 嗯、 上课的时候甚至喜欢躺在地上。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我有一张他 躺在地上的原因，就是因为以后可以守门。 守门，对。 我有一张他那个躺在地上的照片，我昨天犹豫半天要不要拿过来， 嗯、 后来我也想我给他留点面子吧。 嗯、 现在这么棒， 嗯、 现在已经成长得非常优秀了。我觉得他是我的骄傲。 嗯。好的，还有不知名的上路这位网友说，胡老师是最美颜值担当的辅导员。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也希望胡老师和他们的孩子们一切顺利、 嗯、 开开心心。下次再有机会的话，胡老师包括北五附小的招生办主任啊 好的， 现场解答一下。因为我发现啊，其实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因为开车的听众朋友基本上这个孩子们也都该上小学了啊。 是的是的， 听完胡老师这一席之谈啊，这两个小时的这个交流以后， 心中有很多疑惑啊。 不，基本上就是我就想让我孩子上北五附小啊，这个 欢迎欢迎、 啊、最后呢给大家奉上这样一首歌吧，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啊、 太好了这首歌 啊，这个孩子们应该比较喜欢这首歌了啊。 对， 好了，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活力 Music 啊。我们明天再见，我是主持人张悦，再见。 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西装佩戴上一克拉的梦想，我的勇敢充满电量，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这世界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转快耍帅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